能执迷而不悔。 Yeah.

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涿州之声，涿州之声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叫春夏秋冬，可还是不见你的身影。我走过多少千山万水，渡过多少寒冬，你还是让我痴痴地等。没有你世界不再美丽，没有你心中不再有梦，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。如果你走进我的梦中，给我一份柔情，我情愿今生如不息。也许是阴差阳错，也许是前生注定，你是我今生该等的人。也许是欠你 唱吗？